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当时间走进1933年，原东北高级将领中仍然在黑土地上奋战的，只剩下退到三江平原梨树镇的原伊兰镇守使李杜。 在日军所描绘的北满大地上，最活跃的两支义勇军，其一是马占山，其二就是李杜和滨江镇守使兼21旅旅长丁超的联军。这两路部队作为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军多次围绕黑省省城齐齐哈尔展开攻势，而李杜的目光更注目于哈尔滨。1932年1月，日军驱使西洽派伪军进逼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暗中勾结日军伺机投降，哈尔滨一时岌岌可危。李杜毅然率领主力西进，于1月16日突然抵达哈尔滨，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组织了两次哈尔滨保卫战。李杜颇善用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在凡尔登战役中曾有一次绝妙的部队调动，当时前线急需援军，巴黎全城的出租车一起出动，运送法军一个师迅速到达阵地，稳定了战局。李杜在开赴哈尔滨途中托其好友哈尔滨警政负责人王之佑，同样调动了大批民用车辆接李杜部入哈。李杜部队突然到达，令准备投降的张景惠等目瞪口呆，稳定了军心民心。一时李杜获绰号飞将军。经过激烈战斗，哈尔滨最终陷落，李杜返回伊兰继续组织抵抗。在方正、伊兰、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2月3日，日军重兵逼近哈尔滨。为保卫哈尔滨，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持续到2月5日凌晨，在敌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 房地相继失守，他痛心疾首，已无力挽救残局，于2月5日撤离哈尔滨，率兵退守伊兰。退守伊兰的李杜召集下江13县绅商，带头毁家助难，将银行存款和个人经营的面粉公司统统捐献出来，以充军备。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士绅商人们积极协助抗战，李杜的部队迅速恢复。1932年4月，日军抽调主力进攻马占山部，李杜乘机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反攻哈尔滨市，试图以行动促进国联的理论调查团支持中国立场。在这次攻势当中，李杜指挥部队分三路向哈市推进，作战进展顺利，惊动四方。其左路纵队袭击铁岭河，准备沿绥哈线向哈尔滨推进，中路纵队攻克诸河，右路纵队占领边线，部队前锋已经到达哈市外围的上号。但就在哈尔滨指日可克的时候，日军紧急调动进攻马占山的第10师团、村井旅团和中村支队，在伪江防舰队掩护下乘船自松花江顺流而下，出其不意地于5月17日突袭伊兰，攻占了李杜部自卫军总部。反攻哈尔滨的行动失败，李杜在伊兰战败，率余部经伯利转移到梨树镇，发电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绝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仍然继续组织抗战。1932年冬，日军集中3个师团进攻在梨树一带的李杜残军，经两个多月战斗，李杜部据守的宁安、密山、下城子等地先后失陷，其搭档丁超绝望降敌。李杜率残部节节抵抗，退入三江平原深处。到1933年初，李杜部终于无力支撑，于1月9日从虎林率部退入苏联，此后再未能重返沙场带兵。但是李杜将军对于抗战依然继续做出贡献，张学良和中共最早的联系就是通过李杜实现的，对促进西安事变的爆发，李杜可说功不可没。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建立时并没有设总司令，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这个位置就是为李杜将军保留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陈汉章有翩翩美少年之称，干过记者和教师，却是抗联第一路军最能打的悍将，曾在面对面的恶战中击毙了日军敦化警备司令驻川齐尔大佐，在杨靖宇牺牲以后仍在当地坚持了10个月，于1940年12月8日壮烈殉国，战死在镜泊湖畔，成为抗联殉国将领常常名单当中的一员。日军割下他的头颅并围绕合影，照片放大冲洗出来时，看到的东西几乎让人眩晕。只见陈汉章将军的头颅化作了一片白光，而且形状十分诡异，俨然一头白色的猛虎。这头猛虎耳、鼻、口、须、爪、身躯俱全，形象生动，正上身探起浮在桌面上，等视着最右侧的那名日本军官。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给陈汉章的代号就是虎，并出动一个中队带着无线电台专门追踪袭杀这头中国虎。猛虎虽死，抗敌不休，也许这是将军的灵魂在诠释着自己的信念，也是抗联的信念。1933年之后， 随着义勇军主力在和日军的作战中溃败，东北抵抗力量的核心转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红色抗日武装中，东北抗日联军可能是我们了解最少的一支了。一方面，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中不但有赵尚志这样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人才，还有华罗庚的学长冯仲云，清华经济系出身的于天放，战死黑龙江的张甲洲，更是党让考北大就考上北大，党让考清华就考上清华的一代考霸。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仅于10000余人时，抗联已经发展到30000余人。抗联有国际电台、电信训练班，甚至还制定了军衔条例。另一方面，抗联是损失最大的部队，全盛时数万人的部队，在撤退到苏联编成88旅时，硬是连一个旅的编制都填不满。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战死，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战死，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战死，第四军军长李延平战死。长长的阵亡名单全叙着这支部队对国家和信仰的忠诚。他们被切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到延安的路比到莫斯科还要遥远。缴获一本《论持久战》，是被从中文翻译成俄文，又从俄文翻译成日文的，早已词句不通，但是他们依然如获至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战斗的最艰难的红色军队公认是南方八省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1945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刘玉泉小队对其进行了强行侦查，并引导盟军彻底摧毁了这一日本关东军号称最强大的国境防御工事。该小队人员大部分在战斗中战死，作为这场漫长的抗战中最后一批牺牲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世界宣示着中国人14年中守护这片国土的决心。于是，再现这支踏着冰雪战斗的队伍的形象，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由于所处环境极端恶劣，大部分领导人和战斗骨干牺牲，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抗战历史研究中文献记载较为单薄的一个领域。而从日本发现的史料，正可以作为敌人的证词，重现当年抗联的战斗历程。在918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已经拥有一定力量。事变突起，又迅速派遣北平市委代书记张甲洲等出关参加抗战，态度颇为积极。但是依照当时指导思想，最初其主要工作在于推动上层抗战，所以武装斗争开展的稍晚。1932年眼看东北各地相次沦陷，中共开始注重武装斗争，其部队主要起源于三支力量，即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周保中、李延禄等从王德林救国军中吸收的力量。同时，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当时的朝鲜共产党并入中国共产党，其武装力量也接受中共领导，使东北抗联前身武装得到了一定补充。杨、赵、周等也成为抗联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抗联及其前身各部起兵时，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大部，但共产党人当时肯于吃苦牺牲和善于动员群众的优势，仍使东北抗日联军各部获得长足的发展。东北抗日联军最终发展成11个军，总兵力数万人，后来又编为3个陆军，以骑兵为主，活动地区主要为长白山、小兴安岭山区和三江平原、松嫩平原等地。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启动对苏作战准备工作， 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界，挤压抗联生存空间，并且在长白山区发起浩大漫长的野赴大讨伐，抗联各部面临极大困难。1940年杨靖宇牺牲，抗联残部很多撤退到苏联境内，这支部队后来组建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军后勤序列中称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抗联的失败，一方面是敌军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日军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移民开拓团进入东北地区，也使得抗联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遭到破坏。而极左倾向带来的内部斗争影响也削弱了抗联的战斗力。但是，仍有一部分抗联部队在境内坚持，出境部队也不断地突入国境，实施袭扰和地下组织建设。到1945年，抗联为东北光复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了很多成效。1945年，经与苏军协调，抗联境外主力抢先突入东北，以重大牺牲为盟军开辟通道，提供情报并扰乱日军后方，使东北的光复得以顺利进行，并且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战后，这些部队大多归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2年4月12日夜晚，一列满载的日本军列，风驰电掣般的行驶在通往哈尔滨的铁路上。军列上不但装载了大量物资，而且乘坐有大量日军官兵。根据日方史料，这些日军官兵属于第二师团，推测其番号包括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炮兵第3中队、第二师团通讯队等。他们从4月2号开始对延寿、方正等地的抗日武装发起进攻。4月4日击败冯占海等指挥的吉林自卫军部队，占领了方正城。日军将方正交给伪军据守，正在凯旋哈尔滨。晚十点，当列车通过哈尔滨郊区城高子站所属丁家桥涵洞上方处时，一声巨响，该车脱轨倾覆，机车后面的客车从6米高的路基上全部翻坠下去，一时间浓烟四起，爆炸如雷，大批日军死伤。由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在城高子倾覆日军军列的作战取得胜利。根据我方资料，实施这一行动的正是时任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时年24岁的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的进步学生范廷贵。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获得情报，方正县城沦陷，多门师团将于4月12日夜乘客货混编军用专车通过城高子火车站。省委当即做出决定，派遣赵尚志和范廷贵设法倾覆这列日军军列。赵尚志1908年出生，汉族，辽宁朝阳人，抗日将领。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派他回东北负责学院工作。有趣的是，航武出身的赵尚志竟然一度在当时的满洲省委负责妇女工作。这次对城高子日军军列的袭击是赵尚志转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4年2月起，赵尚志历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遭到内奸的袭击，壮烈牺牲。范廷贵原是后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的学生， 在成高的列车倾覆案以后不久被日军捕获，不幸牺牲。成高子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郊，至今是哈布与外界连接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1932年初，爱国将领李杜等率东北军四个旅坚守哈尔滨，与日军叠次血战，终因力量悬殊，后援不济，被迫向伊兰方向撤退。2月1日，哈尔滨沦陷。此后，日军即以哈布为其控制东三省北部的一大重要据点，不但驻有大量军队，而且经常从这里出发对中国抵抗武装发动讨伐。4月12日下午，赵尚志与范廷贵化妆来到成高子车站附近观察地形，而后选定了离成高子车站500米远的一段铁路。据笔者实地考察，他们选择的地点十分科学，这里道路视野开阔，但正处在列车下坡的地点不易刹车，而且路基比较高，下面是涵洞，如果军列在此脱轨倾覆，很容易落入涵洞下方，其巨大冲击力会给日军带来更大伤亡。赵尚志与范廷贵选择了破坏铁轨的方式，制造了这起列车倾覆事件。4月14日，《圣经时报》以“日军由方正向哈凯旋中，列车倾覆，死伤者多”为题，做了报道，并惊呼：“想不到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市郊会发生此事。”该报报道，日军共计死亡11人，负伤93人。事后，关东军还在附近树立了浅七大卫等11名死亡日军的纪念碑。此次行动成功以后，赵尚志的军事才能受到当时满洲省委的认可，并转而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从此开启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时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赵尚志倾覆日军列车的具体过程是什么呢？这起事件又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栏。 好，开始吧。